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人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好，翻嚟第二節啦，時間過得太快啊！咁其實即係想同即係資光老師傾多啲關於女權即係社運嘅嘢啦。咁啊，我最可能近啲就係咩咧？剩女愛作戰啊， 係 嘛？係冇即係好似即係當時好似發生一單嘢，好似就係無線即係放成啲新移民，即係啲婦女咧就話要夢想之類，又好似歧視啊，當中就話可能涉嫌造假之類。因為我記得佢有次就係出街訪問，即係去遊行嘅時候咧。露一下咁啊，支咪底寫無線 TVB 嘅 logo 喺度啊嘛，咁當中其實呢件事點解要要出嚟遊行示威之類咧？成為 哦嗰、那個示威之前咧，就反而係因為當時其實因為一個無線嘅節目，就叫做《剩女大作戰》嘅 嚇， 咁咧就我都特登睇。咁就睇到咧，就有幾個問題出現咗。咁第一咧，就當然佢係 sell 緊一個咧，就好單一嘅模式啦。嚇、咁第二咧，就係話有好多植入式嘅廣告。咁第三咧，就係即係譬如佢亦都有一啲即係所謂嘅節目嘅受訪者或者係所謂參與嘅。 係 咁講緊嗰啲嘅嘢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就係教你點去釣個金龜婿啊，然後教你點樣係你有嘢都唔好講啊， 即係 你要扮翻係啦，你要扮翻一個點點點嘅人啊咁。咁我就覺得呢啲係其實幾有問題。咁同埋整個咧就即係你剩女，當然就係話去到某個年紀你就一定應該點啦咁嗰只。 即係我看成個 term 都好 derogatory， 即係都好貶義。點解一個女人一定需要一個男人啫？係咪必定需要嘅啫？我呢啲都應該。 嗱，咁我就唔反對咧，就係話有興趣，即係想揾一個異性嘅即係男友嘅人嘅。但係咧就即係你頭先講得好啱，我哋就覺得佢所講緊嗰啲意識形態同埋係values 是 反而不是幫助你一個女性去怎樣再繼續去發揮，然後你要收埋，你要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你不是的人，然後呢 in order 去找到個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然後呢還在 sell 緊呢，就這樣就好沒問題了。那我就覺得喂，我而家拍拖可以做假啫，我第時一齊生活嗰陣時點做假？ 繼續 假落去咪人生咯， 係啊係啊 係 啊， 欺騙自己人生。 係啊，同埋我記得好記得有一度係就好似係即係你要收埋你叻啊，你要你聰明都唔好俾人知道你聰明， 即係 咁樣嘅嘢咯。 係啦，或者有傳統嘅一個講法就係。聰明的女人是最懂扮蠢的。 是啊 我其實對這件事比較我都承認我是特別敏感的，因為我自己都很不喜歡一些女性就是扮弱者這樣去拿到別人的幫助或者同情，因為當我們在說要自強要只是自立要有自信的時候的的其實就是應該活出真我咯。 當然，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只要講完就算了，我覺得一個男人呢覺得一個女仔要這樣，那個男人都很僥倖，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一個男人其實應該尊重你的伴侶，你應該覺得大家是一個 equal footing， 即是大家是一個同等的一個人，是不是？有些事可能個男仔比較擅長，可能個男仔會做，有些個女仔比較擅長，個女仔會做，這個是分工問題，不是上下問題，但是partner是不是 equal 的嘛，是不是？喂，我要個扮蠢嘅，我要咁樣，我請個工人好過啦，係咪先？揾個女朋友去做乜啫？即係我覺得依一種咧，即係一啲弱勢、一啲好冇用嘅男人咧，都要求嘅嘢嚟嘅。依啲男人係唔需要。 咁我知阿嫂聽應該聽緊節目嘅應該 嚇， 應該你老婆聽緊節目 啊嘛。阿我同你講，阿嫂係一個好堅強嘅人，我絕對唔會同呢個女人。 其實你講翻做真我咧，其實陸公偉好似變咗唔係真我咁樣。你問佢以前最舊 pop 係咩咧？佢想話要即係、就是、我哋知原居民咧可以即係全男不全女啊嘛，即 係 個財產資產嗰樣嘢。咁佢試過一次就話，即係陸公偉就話：喂，我唔可以咁樣嘅，為咗即係男女公平平等咧，要傳埋俾女人嘅喎。嗰日夾冰兒就話要強姦佢添啊嘛。 嗰次咧就係因為有一單 case 嘅，就係、是。 是新界咧，exactly 就係嗰個丁屋嗰個傳承繼嗰個問題嚇。咁咧就係有一個姓鄭嘅，即係圍村嘅女士咧，就係一路咧就同佢媽媽咧都住響一間咧就係佢一座樓，咁咧就係佢住三樓嘅。咁咧，然後佢啲堂兄弟咧就住下邊。咁但係咧就係當然嗰個樓原本係佢阿爸噶啦。但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傳男傳女呢個問題，所以咧嗰個地權啊、屋權咧就丁權就唔係佢啦嚇。咁但係點解出問題呢？就話佢啲堂兄弟咧想賣，咁然之後咧錢又唔會分俾佢哋啦。咁就即係佢同佢阿媽就即係點咧咁樣嚇。咁所以係由嗰位姓鄭嘅女士覺得咧唔掂，咁咧提出咗係即係佢要再睇呢件事而引發嘅嚇。咁當時啊，陸公偉咧都係呢個立法會嘅我唔記得係委任定委任議員咁定點樣啦嚇。咁佢就好好嘅，佢都出嚟係話就係即係要檢視翻即係整個新界呢個inheritance 嗰個嘅條例啦咁樣嚇。咁咧就簡冰池咧就係咁樣講嘅。當然搞得起啦嗰陣時係嚇。咁咧就其實有兩次，一次咧就係話喺立法會嘅時候咧，就有啲女性嘅團體當然係支持鄭女士啦。咁咧就係去有啲政好似而家圍立法會咁嗰啲啦。其實係陪同緊佢去即係立法會做一啲嘅請願啊，唔知乜嘢嘅。但係咧就新界咧就班咗即係好多人。係攞埋擔挑啊咁嗰啲嘢，就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就係極盡呢個又吐口水啊，又打啊，又咩咁嗰啲咁咧。嗱，但係咁樣咧就龍巧反拙，咁就將成件事咧就攞到香港民眾嘅支持。 因為怪恐災難咯，以前 係啦，因為點解咧？第一， 女仔擺明弱勢㗎啦。 一來係咁，但二來就係話原來仲有一啲人可以咁野蠻。係 啊，即係覺得佢哋即係 話唔係阿爸咁，即係人哋去講佢個 case 都唔得咁樣嗰啲，係啦，係啦。咁咧就所以搞起到嘅。咁嗰陣時就婦女團體鄭女士同埋阿陸公偉咁，佢哋各方面喺度做緊嘢。但係當然咧，就係陸公偉係因為係立法會議員，所以佢就個 say 係即係大家都報道啊大啲咁。咁阿簡炳慈咧，當時係新界嘅啲鄉委定乜鬼咁嗰啲，總之就係即係浪發佢。各派裏面的其中一個派是啦， 養馬嗰個有 係啦，係啦，係啦，連文師。 佢住 咁，佢就真係 佢住邊個？佢住佢講俾你聽，佢住大坑嘅，日日都喺度跑。 咁anyway， 佢咧就係咧公開講，如果陸公偉夠膽入新界，佢就係會被強姦。 嗱，今日佢呢 咁呢個就真係好恐怖啦。 但係佢呢個説話有冇令到佢受嗰啲任何刑罰嘅嘢咧？ 我想是是即係你可以公然，而且佢係好公然、好理所當然地咁樣，好似咧就係我可以 exercise 呢種咁樣對你強暴，作為一種咧就係阻嚇你嘅即係方法咯。咁係好離譜嘅。呢個咧同阿詹培忠曾經講過話，全香港嘅女性都係雞咧，即係妓女咧，完全一模一樣。嗰種係好恐怖嘅，係好離譜嘅。歧視女性的一些語言嚟嘅， 即係簡冰池。如果你到西環咧跑步咧，咁就自己小心啲咯。 咁你又唔好咁， 小心啲啫，就睇路啫嘛。 我話都係得先， 睇得我。我哋就唔會講到咩強姦啊、打人咁蠢嘅，係咪？即係呢啲係蠢人先會講嘅嘢嚟嘅。不過跑步嘅時候， 即 係 佢哋嗰種理直氣壯，嗰度係好恐怖咯。 係啊， 即係呢個就係一個真係男性中心男權嗰種嘅 patriarchal 嗰個好具體嘅表現嚟。係 啊，呢個直頭係一個即係覺得話 patriarchal 就啱嘅。係 啊， 我哋根本上天生就係 above 你嘅。係 啊， 你係我哋嘅產物。係 啊， 係呢種呢啲。 所以而家其實好多個窩外地好多嘅即係戰亂啊，或者嗰啲，而家仍然女性係其中一個係即係成為一個。 其實我哋都知道喺伊斯蘭國有好多呢啲問題。 唔止啲即非洲啊，即係其他都好多咧，係將我去 rape 你的婦女，作為一種話俾你聽，我係叻過你，我係有權過你。 Liberia, 其實係男同男之間嗰種係啊嗰種嘅角力咯。 就是、有好多國家，譬如係咯 ，Liberia 係啊，33% 嘅女性係俾人強姦，係 啊，係 war crime 嚇。甚至我知道嗱喺南非某啲地方咧，基本上咧係50% 咧嘅女性咧都係遭遇過呢個強暴嘅。 你唔好話美國都好犀利㗎， 美國都 好犀利。 美國有一個 每三分鐘一個。 啊，美國就係講緊 rape culture。係 啊，係啊。 美國 不過就即係軟性少少咁咯，用第啲嘢。 有一個人係 啦、 啊， 用第啲嘢嚟。係 受到就 sexual harassment。係 啦、 啊、 ，sexual harassment 係。 個人一個， 咁咧，為邊我哋講呢個女性話題，下次再講啦。我哋今日咧，我哋嘅就係啱我哋熱身啫，咪講咁多即係社會，其實就係想即係帶翻落嚟。喂，其實之前我哋就係講呢個聰明節目，因為雷動講咗好耐，我咧就入正題先， 入正題 啦，講咗雷動 係啦， 一半 十分 唔緊要，我哋可以加時嘅，係 咪等咗好耐啦？ 等好耐啦，我其實即係講雷動呢個計劃咧，都講好耐，咪四月頭開始咧，即係大學庭開始就講起啦，即係初頭就 都唔係四月頭， 四月啦，唔係即係浮上水面啦。 我將呢度翻個時間段咧，就係應該係咧。啱啱係農曆新年嘅期間， 二月掟磚， 二月嚇誒掟磚前已經講咗噶啦。其實雷動今日掟磚前已經有講噶啦。咁掟咗磚之後咧，就可能有微調嘅，有少少調整嘅。 調啲咩咧？ 冇，因為嗰陣時就諗緊，因為一開始戴耀廷其實我理解咧，佢嗰個係一個數據性分析嚟嘅，即係佢睇緊啊，好跌，跟住睇翻，咦計翻條數唔係喎。如果我哋能夠團結東盟嘅力量，有一個協調效應嘅話咧，其實我哋今次可以好進取地攞到31個位置嘅喎，喺直選入邊，我記得好似31啦。咁佢嗰時提出依個方案，咁提出依個方案嘅時候咧，佢就覺得任何人都可以入到依協調。咁你入場咧，最基本嗰個條件咧就係你起碼要10,000票揸手，即係阿牛 OK， 吳文遠唔 OK，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陣時係咁樣嘅。咁咧。據我所知咧，戴耀廷咧就有一個好一個好錯嘅估算。我記得喺一個掟磚事件之後4日，我哋幾個人上咗港大同佢傾。佢咧就話：如果本土派攞3,000-4,000票咧，咁咧佢覺得佢3,000-4,000票，佢攞到10,000票先算。咁我嗰陣時我就真係 O 嘴啦，我話大教授，我諗佢哋起碼攞40,000-50,000票。OK， 我話起碼40,000-50,000票今年新東冇算，一定走唔甩。而家嘅本土資料好厲害，咁佢又唔係好相信。咁啊，我知道之前有幾次 operation， 佢又請咗好多本土派嘅地區組織出嚟傾啦，咁亦都喺高登直播咗啦。咁嗰次其實我都有被邀請嘅，咁但我淨係知道成個線就係一個局嚟嘅。咁我都 warn 咗某幾個即係民主動力嘅朋友噶啦，咁但佢唔聽。咁 anyway， 咁件事就和咗啦。咁我知道，因為嗰陣時啊，戴耀廷佢係主要想遊說泛民班老前輩嘅去玩呢個遊戲，依個係佢主要佢覺得要 negotiate 嘅一個方面。咁可能嗰度都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衍生咗咧雷動 2.0 同埋雷動 3.0， 亦都我哋今日所講嘅一個方面。 可唔可以先講講略略講1.0想做咩先，大教授？ 1.0咪就係協調咯， 協調。 協調令到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喺立法會直選嘅議席咯。即大家喂，我哋如果啲票分得勻，係咪先？即係 let's say 港島上年咧，其實投民主派嘅票咧係17,000+、18,000嘅，加埋盧永樂啊，加埋幾個啦。咁假如喂，咁今年雖然係得係少咗個 少席啦， 少咗席，但係我哋其實4席係好穩嘅喎。四席如果咁樣計，你當40,000票，就可以跑過依個 finish line 啦。咁我起碼都有4席啦，咁另外20,000票走嚟走去實有噶啦，咁即係佢覺得係咁樣去提嘅嚇，咁就每一區可以攞到1-2席，咁甚至咧功能組別咧，佢都覺得我哋係必須要爭取嘅，嚇，即係佢係覺得我哋如果攞到半數咧，我哋要咩咧？我哋就唔可以有依個功能組別潔癖，我哋入咗去再講廢除一件事。咁但係而家個策略性咧就一定要進攻功能組別，所以雷動計劃除咗係5區協調之外咧，超區協調之外咧，仲有依個功能組別嘅。咁依個係一個即係我哋一般公民唔係 involve 喺政黨入邊咧，冇可能參與到嘅嘢嚟嘅，因為依啲係自己政黨上面講數。咁可能大教授考慮咗啦，咦？如果咁樣都唔掂嘅話，民間社會其實都可以做啲嘢嘅喎。 咁開始就我知道就抌咗個波出嚟，就開始就有一啲即係可能雷動嘅二點零同三點零啦。我哋聽過一啲叫雷霆救兵啦，亦都聽過一啲叫聰明選民啦。咁而家亦都有諮詢可能可以比較詳細同我哋解釋嘅公民聯合行動啦。有一些叫公民數據啦，但因為我而家講咁多嘢咧，各位觀眾，其實我自己都已經有少少亂咗噶啦。 你係咪都好亂呢你亂我哋頭頭都好亂。 你嚟留言問啦。 咁唔係，咁我哋希望而家可以解釋曬，其實呢啲嘢係咁樣咩嘅，你又可以點樣參與啦？ 喂，同埋先講多少少啦。之前可能一二點零嘅時候咧，即係而家好似話初步協調都做唔到噶嘛，連超區都做唔到嘅住噶嘛。 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將焦點放回落大家是選民可以怎麼做的，可以做的事情。不過現在所最所知之前已經是有人將它放在一個叫做聰明選民的 Telegram 的 group 裡面的，即其實我就不是經常跟個 group 不是 follow 啦，好像經過五月中還是兩星期前開始投票按比如拎你一按之後啊，你上年是選過什麼人啊，12年今年有什麼意向啊，咁呢個好似完咗之後，就好似再俾啲 link 你咧，再分發俾啲下線知道。其實呢一個咩嚟嘅咧？ 不如我哋咧就係由 一 路個演變嗰度咁樣講起咧，就可能大家會清晰少少。我哋希望咁頭先阿 Ed 咧就都講咗，即係頭頭就個我諗個焦點擺咗響即係政黨之間個協調。咁但係咧就發覺呢個暫時到而家為止都未必可以成事啦。咁當然我喺呢度咧都好希望啲政黨可以重新再考慮。今次九月咧，係一個關鍵性嘅選舉嚟嘅。咁好希望大家咧就係以民主運動嘅推進為你哋個目標。咁即係如果你個黨或者你個 group 係喺呢個咁樣嘅過程裏邊可以選到，咁當然恭喜你。但係咧，就算唔係咧。只要公民社會和呢個民主運動係推展到，你一定係會從中咧 ，sooner or later 係可以從中咧係壯大到自己嘅。咁希望你可以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咧，再去諗一諗，你係咪要派人出嚟選，或者你派邊啲人出嚟選，或者係點樣同人哋協調？咁呢個係這個是我很希望大家真的在想的。這個香港來說，我們現在的對手是非常強大，而且他是不怕用一些很我們不是很接受到的方法去做他的事情。那我們很老實說，一定是要團結起來，這個很老土啊，但是又真的很真的， 兄弟的故事啦， 如果不是你真的不夠人家來玩，不得止，仲會係一定俾人個別擊破，咁所以呢個希望大家可以再諗。好，講完呢度啦。 前言講完。 咁呢個咧就係阿 Ed 頭先講得好好好啦，就係話呢啲嘢我哋唔係喺政黨裏邊，我哋都冇得去講啦，冇得去做主啦，係咪？但係作為一個香港嘅公民，作為一個香港嘅市民，喂，息息相關啦，同我哋係嘛？就算你唔相信議會政治。你都要明白他在度嘅，即係無論我中唔中意佢，或者係佢應該點樣去運作咧，佢都會唔理我嗰個所謂主觀嘅願望而繼續存在嘅。而最慘嘅咧，我哋喺呢一年裏邊真係睇曬啦。你唔玩嘅時候咧，佢哋啲人咪玩咯。佢哋玩得成點，大家都有眼睇啦。而佢哋咧就係可以過咗嗰啲咁樣嘅方案咧，係影響緊我哋噶嘛。真係影響緊我哋嘅日常生活添噶嘛？你唔好刮錢啊！佢係曬抌緊佢啲錢走嘅，係咪啊？你就算唔係講錢，你想唔想我哋自己或者係下一代？其實即係第時可能分分鐘去到咧，就係你唔做順民，你唔好話做順民啦，你唔做賤民啦，你都冇機會去做一啲你好正常應該可以做嘅嘢。 係啊，依個係 呢個係最關鍵啊！因為真係呢個係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咯嚇，咁又呢度又講完咯喎，咁所以我就好覺得今次咧就算係未睇啊 Benny 或者係其他嗰啲嘅嘢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係九月嗰個立法會選舉係都舉足輕重嘅嚇， 咁我就覺得 Benny 無論第一、二、三嘅咧方案咧，有一樣嘢幾好嘅咧，我就覺得佢係再重新提出翻，亦都打破咗一啲人一路咧就冇再去諗嘅咧，就係話 Why not？ 點解唔可以真係嘗試係喺立法會嗰度爭取翻一個反手為攻的一個可能呢、我就成日都覺得戴教授就在這方面是有時候會提出一些、就是、我們可以再想下去的東西 的，是 他其實是一個拋出一個方案在民間開的集思廣益， 但當然我自己個人呢就因為我一直都是比較是希望可以推動真的一個民主運動多過一個政制改革的運動的、咁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咧，當初嗰個協調嗰度咧，係好多時係好似真係一班人可以去決定，然後咧我哋就去做啦咁樣，或者係我哋跟住去啦。 即係有大台嘅。 我大台小台又係另外一個問題，我有時都有啲意見嘅。 我唔係我嗱，我本人我唔係，我覺得某程度上係要。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有 at least 你冇話大台，但係即係起碼有個。Central coordination unit 唔係嗱，呢個係兩唔係呢個係兩樣嘢，有個大台同埋有冇一個 central coordination unit， 後者係一個 operational 嘅 level，我覺得。 即係你講你要， 但係我覺得唔係要有領袖，我正正就係覺得咧，唔係應該着重喺嗰啲政黨之間嘅領袖自己去傾咯。其實呢個如果係推動係啦，推動一個民主公民社會嘅話。我永遠第一個 priority 咧，就係點樣係令到啲人係可以參與到。 好啦，即係由下而下，冇 由下而上，同埋 ownership 啊， 係，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佢哋可唔可以覺得呢樣嘢係佢自己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就覺得冇即係所有嘅嘢都係要從翻一個咁嘅 context 度去睇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 我絕對同意啦，因為如果我哋冇 ownership 嘅話，而家都唔喺度啦。 係係啊，唔係同埋咧，你冇 ownership 有陣時咧就真係當然有啲人會寧願咁嘅，即係我哋都聽翻就係寧願你話俾我聽冇邊個啦咁樣，我 唔想諗嘢啦， 諗咁多或者佢冇時間諗咁多。 我嗰陣我有一次開會咧，有條友就話。嗱，我而家放棄自由意志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出埋我明明榮允俾你啦。 出埋我榮允俾你啦，啊大教授，你個頭邊？ 其實就唔係應該係咁樣 咯。我真係唔想咁。 係啊係啊，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是、就算有政黨肯協調又好，冇政黨協調又好咧，其實呢、這個係大家，尤其是經歷咗雨傘運動嘅我哋嘅香港市民，其實我真係好覺得係大家已經係行咗一大步，係咁又要繼續行落去。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點樣係既喺立法會裏邊反手為攻，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要反客為主咯。係咪？我哋唔係跟一個大佬或者係一個大姐，然後咧佢話乜我哋就好啊咁樣而已。嗱，有陣時有啲係情況之下，有陣時需要嘅，好似你頭先話喺啲 critical moments， 咁而家係叫一個統一嘅，嘅所謂嘅 某其實一個精神領袖就唔需要每一次 operation 都咁樣 manage 嘅，但係佢都有個位，大家尊重嘅説話啫。咁係， 但係可能唔係一個咯，甚至係咪？即係幾個都得噶嘛？ 咁係啦，咁我哋而家呢個。咁呢、這個 咁，我就比較 buy in 嗰個聰明選民嗰個嘅 諗法。咁其實我同大家公眾解釋一下，什麼是聰明選民？ 嗱，聰明選民咧又係由另外一班人首先提出嘅。咁但係咧就係佢哋都同阿戴教授傾咗。咁啊，戴教授都覺得佢哋嗰個係其實 有 得概念。唔係嘅，我諗係佢哋先睇到Benny 佢哋嗰個。嘅雷動計劃，但係咧就不約而同，譬如話我哋我第一次喺呢、這個你話我要講多少少嗰個聯合行動嗰度咧，我哋都提出咧就話，如果係想搞一個真正嘅民主運動，除咗係話你要協調啊，即、就、係、是、要投票啊之外咧，其實就係嗰個公民意識嗰個提升，同埋咧就係點樣有嗰個 ownership 咧，喺個過程裏邊係最重要嘅，嚇係好重要嘅嚇。咁所以咧就係、是、有一班人睇完佢嗰個之後咧，由於佢哋自己喺加拿大，亦都佢係加拿大嘅香港人，咁亦都試過咧，就係、是、又係啲政黨協調唔係好掂，但係咧就反而係選民之間咧，又係要做一啲咁樣嘅所謂意識培育或者係教育。 有個問題啦，加拿大係咪俾你代表制咧？ 嗱呢個係再枝節啲，但係我哋諗咗呢個先 嚇。 所以他們就覺得怎樣是可以呢搞一塊東西出來呢，就是令到呢就真的容易一些，就是 bottom up 即係由下而上，大家有個 say 嘅。咁我就幾中意佢哋咧，或者係不謀而合咧，就係覺得係響。我是國情派嚟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係佢哋而家嘅做法咧，就佢哋係成立咗一個叫做做個聰明選民嘅一嚿嘢啦。咁一陣即係你可以介紹一下個 Facebook 啊咁嗰啲嘅。 網頁都有。 咁另外佢哋亦都好好咧，就係爭取到一個D 一百嘅支持咧，就而家係三四五每個星期三四五係有一個節目，係一個鐘頭咁樣嘅。咁我今日都啱啱去咗，都係傾緊呢啲公民充權啊，諸如此類，公民社會個壯大啊咁樣。咁嗰度咧就係、是我亦都幾欣賞佢哋，使用欣賞好似好衰咁。但我都幾欣賞佢哋咧，係而家佢哋咧就係將嗰、那個唔係一講就講去投票啊，即係咁簡單，而係話咧佢好希望咧就係、是、第一反客為主嗰度咧，我覺得佢哋嘗試緊做。個方法係點樣咧？就係話咧，我哋去佢哋個網站啦。就係、是、去佢哋而家有一份問卷嘅，就叫做重好似重要政策，唔知重要死啦！ 咁咪參加議題調查，我睇網頁咧，佢有上過一個參加 重要係啦，重要議題嘅調查嚇、一個問卷。咁咧就即係話咧，點樣叫反客為主咧？就係、是、話你作為一個選民，或者作為一個市民、公民，你話俾。準備出嚟選嗰啲人聽，你會支持啲乜嘢嘅人入去議會做啲乜嘢？咁我覺得呢度幾好咧，就第一佢指出咗，其實呢個係一個代議政制嚟噶嘛，係嘛？而我哋以前咧好多時咧就好似咧就係、是、啊，我去支持某個政黨，係去啦咁樣。但係其實真正嘅意義咧，就應該話我有啲咁樣嘅議題，我而家要揾一個人咧。是去呢個咁嘅代議政制裏邊咧，代表我去爭取嘛。 哦，咁呢個 concept 幾好。 係啊，係咪？咁所以我自己就幾 buy， 即係尤其是今日之後，我更加清楚，同埋我都做咗嗰個民調。咁我就覺得係反客為主，就係話，喂，我唔係話你而家俾一大扎人我選，而係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想去選，或者你想攞到我呢個支持嘅票，我其實係 looking for 一個咩人。咁嚟 match 咯 ，OK。 咁最低限度就係多少少你自己嗰個嘅選擇，或者係我想呢班人入到去。如果我都相信係非建制民主派多啲人入到去議會係可以反手為攻嘅。咁我就希望你哋點樣做，或者有啲乜嘢政策你一定要咁，或者你啲立場係點，咁我先至會俾我嗰一票你啦。咁 明白。 咁我就覺得佢做呢個嘅教育性係幾好咯。 OK， 好，咁我哋今個環節又差唔多啦，我哋等5分鐘再翻嚟。